我来看你小舅舅，他人呢？ 陪他小鸭崽呢。 先去除内脏，切掉你们的尾巴，鸭肉切块，锅里面加水煮熟以后，用葱姜盐还有酒来调味。 你干嘛？ 给他们念做鸭汤的步骤啊。 啊，丧心病狂啊。 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质地有声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该我上场带飞了》，作者一世华商。小伙伴们，投投月票让江队数票去吧，就别折磨可爱的小鸭仔了。 第213集。 陈辉兰乐是谁？以前没人知道，更没人关注，但自从十方俱灭在幽梦火了之后，现在问这个问题很多人都答得上来。陈辉兰乐是当年带队拿下幽梦职业联赛第一、第二赛季冠军的人，是获得第二赛季 MVP 的人，是幽梦联盟的初代大神。幽梦里三足领域的雕像广场因他而起。职业选手那句“流光碎星赏金强，今生不悔来幽梦”的退役词亦因他而起。他是一代人的青春，无数人的遗憾。自他走后30年，幽梦联盟再没出现过黑色封印师。现在他回来了，电竞圈和游戏论坛同时爆炸，论坛直接图版。 我至今还觉得像做梦似的，谁掐我一把？ 这波搞得也太大了， 我还是不敢信。NXK 会召开发布会吗？ 以前我还问我爸妈知不知道陈辉兰乐，他们说当年看过他的比赛。刚刚我告诉他们这个消息，他们说也要去游梦看看，还说要带我去现场看比赛。八一八我和我爸妈分了同一个人是种什么样的体验？ 黑子们怎么不冒泡了？ 哎呀，我记得黑子们一直嚷嚷着粉正版来着，现在正版来了，舔一个我看看呀。 这反转给满分。 粉十方熏面是真的爽。 包幽梦联盟官方账号下场了，果然是真的。 粉丝们急忙跑去看了看，见官方账号发了一个陈辉兰乐的视频剪辑，厉害的操作，热血的对局，神仙的颜值，衬衣染黑的画面配着解说几乎破音的讲解，以及万人齐喝和精彩飞腾的现场，最后汇聚成一句话：陈辉兰乐欢迎回来。能让官方账号搞这一波，也就几个极牛的大神退役有着牌面，比如方景行，但他们一般都是为了送别，这是第一次欢迎一个人的回归。这还没完，紧接着几个有名的电竞品牌下了场，转发说爷青回，并搞了一波抽奖。再然后几个八竿子打不着的品牌官博冒出来，纷纷表示他们老板以前是他的粉，为了庆祝爷青回要跟着抽个奖。也不知是真是假，他们一开这个口子，后续加入的官博越来越多，十分壮观。不到半小时，陈辉兰乐复活，人体冰冻技术爷青回，全网为一个人抽奖全上了热搜。 这牌面牛！ 我也和我妈说了这件事，她的眼眶直接红了。我今年要努力赚钱，带我妈一起看现场。 30年了，有这么夸张？ 不夸张，真心喜欢一个人，得知他还活着，真的不会无动于衷的。 跪了，不黑了，黑不动。我和我们主任聊起这事儿，我说黑过他，看了我一眼，虽然没说话，但我总觉得那是死亡凝视。哎，你说我以后会不会被穿小鞋啊？ 兄弟，你完了，赶紧去和你主任说你黑转粉了。 当年粉他的人有多少啊？如今可能是各行各业里的佼佼者。 30年了，搞不好人家都不粉了。天知道那些官博有多少人凑热闹的，所以这些不提，咱就说和圈子有关的吧。 联盟主席杜飞舟都知道吧，据说和陈辉兰乐是拜把兄弟，另外一个兄弟听说是游梦公司的副董。 我想知道其他战队都是什么心情啊？ 其他战队的心情无法形容，他们知道十方巨面厉害，猜过可能是别的项目转过来的，但一直没扒出是谁，估摸是没什么名气，因此都很淡定。结果没想到竟是一代传奇，而且比他们出道都早，更是拿过冠军。在赛场遇见，他们都得老老实实的喊声前辈。 这他妈方景行是真不做人呐、啊！ 他们纷纷在群里让方景行滚出来。方景行给了一句话：“忙，等会儿说。” 我，你他妈能忙什么？ 你们家封印师不忙吧？把人拉进来。 对，赶紧拉进来，让我们瞻仰一下传奇。 然而方景行是真忙，根本没空搭理他们。名单一公布，俱乐部的电话就被打爆了，很多人挤不进来，便打了他和经理的手机，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品牌商想来赞助，另外就是几家直播平台来抢人。当初十方巨面火的时候，他们就想抢人，可惜那时项目没公开，江城回绝了，说是以后考虑。如今身份公开，他们又来了。再有就是无数的媒体，由于和冰冻项目有关，除了电竞圈的，还有很多其他领域的记者都想拿到第一手新闻。好在方景行已经预料过种种情况，提前找家里要了一个团队来帮忙，倒还算井井有条。战队成员默默瞅一眼外面热火朝天的画面，然后扭头看向他们的新队长，见他坐在沙发上慢条斯理地吃着一盒冰淇淋。察觉他们的视线，江晨看了过去。 怎么？ 几人齐刷刷摇头。江晨知道他们今天没心思训练。 有什么想问的现在问。 几人都听说他脾气不好，迟疑的又摇了摇头。江晨不置可否，没有再提。反正为了磨合队伍，俱乐部是不放假的，他们有的是时间慢慢熟悉。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，点击订阅关注，更多好声音等你来发现。